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说到状元，那在历朝历代都属于是很吸引眼球的人物。三年考一回，多少举子打算就着这一回一步登天，立于跳龙门呢？真要是能榜上有名了，当朝皇上再一钦点，得了，您这辈子算是载入史册、光宗耀祖了。不过状元虽说风光，但也有一些状元的经历是那种比较特殊、比较另类的。接下来这几天，我就给您盘点一下这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状元郎。他出身寒门，多亏科举让他步入仕途，他说话直爽，直言不讳让他成为高官，功成名就，他为何在最风光的时候打算再次回到考场？他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郎，勤勉和机遇造就了他的辉煌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一集。中国发明科举考试，那得说是时代的骄傲。科举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于选拔人才。最早在西汉时期啊，有这么一条规定，叫举孝廉。这个举孝廉呢，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雏形。当然了，他考察的不是文化水平，而是考察一个人他的为人之道、品行问题。由老百姓推举大孝之人入朝当官，这孝呢，就是孝道。中国人呢，历来讲究孝道，你能够孝敬父母，这是人生的一大美德，能有这种美德的人才能为百姓做事儿。一直到了隋朝，科举考试才在举孝廉的影响之下产生了。在这之后，科举考试可以说是确立于唐朝，完善于宋朝，盛行于明清两朝，最后废除于清朝的末期。您看我刚才啊，这短短几句话就囊括了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。如果说从隋朝大业元年第一次进士科考算起，一直到光绪三十年科举正式废除，整整持续了1300年。尤其是每次选拔出来的状元，那对于历史上的政坛文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我在这儿还有一个统计数字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考中进士的总共至少有11万人，而取得状元头衔的，您听好了，也就是750人左右，其中有名有姓有史籍可考的约摸着602人。我刚才说了这么一组数字啊，您不用仔细算都能看出来，能够考中状元这比例小之又小。当然了，这也证明状元的含金量非常之高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要引发出来的问题可就随之而来了，那就是您知道头一位被记录在册的状元他是谁吗？这个幸运的人物就是孙福嘉。话说北周静帝把江山送给隋文帝之后，一个新的朝代就此诞生了，这就是隋朝。对于开国皇帝来讲，江山更迭、改朝换代之后，他头一件大事考虑的就是如何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您想啊，前朝灭亡了，想必是有问题呀。新皇上如果不加以改革，跟着人家老路走，那势必呀也持续不了多久。隋文帝看重人才，希望能够广揽有志之士，帮他辅佐朝纲。那么怎么招揽人才呢？这就成了隋文帝很头疼的事儿。为什么呀？在这之前咱说过，在朝为官的基本上有两种方式， 一种是举孝廉，推举孝顺的人入朝当官，但是这个比例并不高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看出身，高官显贵家的孩子打一老生，就不用为日后找工作操心了。有这种家庭背景，注定了您往后就是当官的命。可咱要是换个角度想想，那些出身寒门的，而且这个人呢有本事，才华横溢，这就惨了。即便您努力一辈子，那也甭想有太大抱负。正所谓是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啊。看到这种现象啊，隋文帝就开始琢磨了，心说光靠德行出身用这个选拔人才，这必定会损失一大帮人才啊。可怎么能让机会平等，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出身的人也能有个机会呢？一番设计之后，隋文帝在开皇八年下了一条规定，那就是设立德才两科选拔人才。言外之意啊，我不光看德行了，还得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才华。这就是科举考试的设立之初啊。等到隋炀帝即位的时候，科举考试难度加大了，他又增设了进士科考。孙福家幸运，要是没有科举考试这诞生，像他这样的有抱负有理想也有才华，唯独就是没有出身，这三有青年想入朝为官连门都没有。隋炀帝开办了进士科考，孙福家头次参加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进士头衔。不过在这儿咱还得多说一句，这个时候孙福家可不是什么状元，就是一进士。而且您即便考中了进士，也不代表着这个人就能入朝当官了。当时隋朝官员机制比较复杂，考中进士只是头一道门槛。言外之意就是您有资格参加下一轮考试了。这下一轮考试相当重要，主办方是吏部，能不能入朝为官就看这一哆嗦了。孙福家有学问有脑子，几经选拔，最后终于在众多选手当中脱颖而出了，被分配到了大理寺工作。大理寺啊，咱之前说过，相当于现如今的最高法院。别看刚入仕途的孙福家这官职还不高呢，但是这个人有一腔热血，心说我只要进了这个门槛了，就能有我的一番天地。他这种心情咱能理解，有点像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刚入职场，幻想着自己往后如何如何大展拳脚，怎么发展自己的未来。不过孙福家这股子热情劲儿还没持续多久呢，他的劲头啊开始往下掉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他发现跟他一块在大理寺共事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跟他这样的，多数都是得过且过，墨守成规，总而言之全都是捧着铁饭碗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周围都是这样的人，您说说他孙福家一个人这能力能有多大呀？就算他想为朝廷办事儿，想为老百姓办事儿，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而且更让孙福家寒心的，不光是朝廷里边这些官员，就连当朝皇上都是昏庸无道。几方面因素加在一块儿，孙福家呀都快憋屈死了。回头想想自己曾经勾画的蓝图，再看看眼下这生活，只能是一声叹息呀。看不见希望，但并不代表着孙福家不努力，他这个人不愿意平庸的过一辈子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给自己积累经验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几年下来他是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。别人不爱干的差事他干，别人破不了的案子他能破了。这么一来，德才兼备的孙福家在大理寺里边就尤为突出了，不光是落了一好名声，还被调往了京畿重地万年，也就是现如今陕西的西安，做了当地的一个法曹。哎，这法曹什么官啊？就跟现如今的警察没多大区别，但是权力比警察大，专门负责审理刑狱，监督追捕盗贼，查办贪赃枉法贿赂的。要说这官职啊也不算太高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，县官不如县管。 孙福家这个法曹在当地那可是又有实权又有名声。隋炀帝的昏庸无道弄得大隋朝摇摇欲坠，孙福家虽然入朝为官，为百姓干了不少好事，但是他也有所预料，守着这么一晃，大隋朝早晚得完蛋。公元618年，李渊在晋阳起兵反抗，看准时机的孙福家当机立断的投奔到李渊那儿去了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对于国运蓝图，孙福家能否重新的燃起希望呢？要说孙福家的命运可不是一帆风顺，刚刚到了李渊手下那会儿，人家李渊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要不是看在孙福家以前在万年这地方还算是有些功绩，估计啊根本不会留他。那些以前吃饱了混天黑的官差一个不落的全让李渊给轰走了，卷包回家。所以照这么看来啊，孙福家算是命好的，官职没升，没被看中，孙福家心里边确实有点沮丧。不过反过来一想，只要我留下就有希望，真要是我也卷包回家了，我这满身的抱负上哪实现去？想什么也白搭了。再有了，这李渊比隋炀帝可强多了，只要能有机会，我就不怕没有出头之日。想到这儿，孙福家这信心又回来了，眼下能让他做的就是寻找机会。如果按照政绩来讲，李渊确实比隋炀帝强了不是一星半点。隋炀帝最后之所以亡国，除了他本身贪图享受之外，更重要的一点，他不听劝呐。底下大臣甭管说什么多着急，他是一个字儿都不爱听，谁要是把他说急了，张嘴能要了人家命。所以日子一长，谁还会提着脑袋给皇上提意见去呀？可轮到李渊这儿整拧，特意写下一道圣旨，说无论官员大小，只要我做错了，你们就可以给我提出来，直接写折子递到我手里。李渊的这种高姿态非常好，可是朝中这帮大臣宦海沉浮这么些年了，心里边可不是这么想的，心说呀，这一般开国之君都会先说这么一套好话，那意思啊就是我不摆架子，能够听取群臣意见，为的就是啊跟大家合力把这国家治理好了。可如果这意见真提出来了，这话是轻是重，会不会让皇上下不来台，这可谁都说不准。万一皇上明面上不说，心里边把这档子事记下来了，往后的日子有好瞧的。朝中的官员谁也不愿意当这出头鸟，即便是说，那也都是溢美之词。所以李渊这道圣旨下完之后，一条意见也没收着。李渊得意洋洋，以为自己做得挺好，没毛病呢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李渊居然被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一连几日揍了三道折子，这三道折子把他从登基到现在所有的过失一样不落的全写下来了。哎呀，李渊看过之后就如同是晴天霹雳一般呐，心说守在我身边的这可都是朝中重臣呐，按理说这些过失他们可应该比一个八品小官看得清楚啊。到头来呢，我除了夸赞，我没听见一句真话呀。写奏折这位是谁呀？您肯定猜着了，就是孙福家。李渊曾经那道圣旨可是给了孙福家一线希望，如果按照正常程序，像他这种八品小官要想给皇上写折子，那得层层上报。您说他这上级领导但凡瞧见折子里边写的全都是皇上的过失，说皇上不好，能把这折子往上递吗？指定不成啊。所以正是李渊说的这句话下的这个圣旨啊，无论官员大小，只要我错了就可以指正，这才给了孙福家机会。孙福家这三道奏折呀， 不是一块发出去的。头一道奏折，孙福家是这么写的，说陛下您呢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您的一言一行可都会被朝中的官吏记录下来，所以说您怎么能够这么不慎重呢？您起兵晋阳不久，下边官员就开始给您送礼，什么猎鹰啊、琵琶呀、等等等等，您是照单全收。完事儿还给那些上贡的官员重赏。您想没想过，您这个做法就是前朝的遗风啊，隋炀帝就是因为这样才亡的国呀。李渊看完之后，当时心里一哆嗦，心说对呀，隋炀帝就这样，我这真是高兴过头了。赶紧转头吩咐手下，让人把猎鹰放了，把这琵琶弓箭呢，上贡来的全都封存起来。不光如此，还特意下诏说不能够沿袭前朝陋习，以后不光我不能收礼，你们这帮大臣谁也不能收礼，我身为一国之君，先给你们做个样看看。你听听李渊这道圣旨够意思吧。孙福家那边一看，心说哎呀，我没看错，这李渊果然是位明君呐。孙福家心里挺高兴，可是谁成想没出两天功夫呢，孙福家又给李渊提意见来了，第二道奏折递上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前线传来捷报说打了胜仗了。李渊高兴啊，当时决定在玄武门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，这次活动由太常寺全权负责。好家伙，这帮太常寺的官员呐，自打接到任务之后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。他们干嘛这样啊？您想啊，这可是他们在李渊跟前邀功请赏的一好机会，前线捷报再加上庆典活动搞得体面，这李渊能不高兴吗？这帮大臣最不济了，也能得到表扬啊，所以他们是想着法儿的哄李渊高兴。为了这场庆典，这帮大臣还特意想了一环节，说找来500名歌妓在这献舞玄武门。什么意思？玄武门前头找500个歌妓在这载歌载舞，这场面可不小啊。点子虽然不错，可您得知道朝廷刚刚建立，哪有这么多的资金干这事儿啊？别说钱了，就这500名歌妓的衣服，这演出服，宫里边都没地儿找去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帮大臣呢倒是会想办法，下达行政指令了，让各地方官员从民间收集。孙福家瞧见这道命令啊，心里边跟吃了苍蝇似的，甭提多腻歪多恶心了。心说我刚跟皇上念叨过，这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，他又开始肆无忌惮了。得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，又是一道奏折给递上去了。这道折子写道，歌舞享受这也是隋末陋习，献舞玄武门实在有损陛下的形象，皇上您应该为子孙后代做个榜样。这第二道奏折李渊打开一看，这脸当时滚烫滚烫的，他臊得慌啊，才一看署名又是孙福家，面子上更挂不住了，当时赶紧喊人说，你们呀赶紧的去太常寺告诉他们一声，这庆典活动啊就说朕把它取消了，往后无论碰上什么事情都不搞什么庆典了。其实要说孙福家真是命大呀，这也就是让他赶上李渊这么一位听劝的皇上了。您不信换了别人，您这么让皇上下不来台，早给拉出去砍头了。李渊自打这事儿以后，一言一行都是小心谨慎，对于社会风气他也是相当看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孙福家的第三道奏折又递上来了，这意思就是提醒皇上说，隋朝亡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皇上身边小人太多，所以您周围包括您的皇子姬妾身边都得注意有没有这些人。孙福家的三道奏折处处都提醒到了李渊的致命要害。李渊看完之后不光是没生气，反而对这位孙福家他的品行大加赞赏，就连这官职都给升到了治书侍御史。